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16章。 这次觉醒的是什么？ 现在莫凡心情就是中了大彩票一样，至于是体彩还是福彩，虽然不是最重点，但奖金池累积的钱可不一样啊。 这又是什么？ 莫凡终于在自己的精神宇宙中找到了第四片星辰，这星辰的颜色貌似没有颜色。莫凡仔细查看之后，发现这一系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颜色，它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它，那是因为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那里的混沌有一片星辰的轮廓，可它就是接近透明。非要说有颜色的话，那就是时而呈现出来的光泽是皎洁的月色。 这是什么戏啊？ 莫凡一下子真搞不清楚了。 你好了没有呀？ 门外女学徒小棉擅自推开了门，发现莫凡早就觉醒完毕了，于是嘟起嘴来。 好了，就快出来，待会儿还有一位审判员推荐的魔法师要觉醒，你可别啊。你觉醒的戏怎么没有颜色？ 女学徒小棉一脸惊讶地看着觉醒时，另一边听到自己徒弟一惊一乍的郭丽宇马上站了起来，跑过来往觉醒室看了一眼。当他发现觉醒石上没有任何颜色，偶尔会泛起一丝月色光泽后，那张紧绷的脸上也被愕然给霸占了。 这二师祖什么狗运呢？竟然觉醒的是召唤系。 绝大多数人第一系都只会觉醒元素系，出现白魔法、黑魔法、次元魔法系别的都算是上帝的宠儿了。毕竟第一次觉醒的便是主修，主修的系可以提供给魔法师更多时间去修炼、去联系，远比次修、辅修的人要精通。本来郭丽宇觉得这货觉醒个雷系，那都得被家里人八抬大轿请回去了，谁知这货临时改了要暗系，暗系没成功，出了一个召唤系啊。按概率来算，第一系觉醒元素最为普遍，其次是黑魔法和白魔法，概率最低的就是次元类魔法了。第一系就拥有召唤能力的魔法师，只要自己愿意的话，大都是会被师弟们当宝贝一样供着，性价比真心太高了。 这是召唤系啊，哎呀，乔子，你家花的10万是值大了。 郭丽宇嘴角一抽，开口对神情呆然的莫凡说道。莫凡张大了嘴，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郭丽宇。 召唤系，原来是召唤系。 至今莫凡可忘不了斩空老大几位部下驾驭天鹰从博城上空飞驰而过的俊逸画面，那貌似就是召唤系啊。一直幻想着哪天能够骑乘一只帅爆的猛兽飞驰在城市的街道上，没有想到自己意外地离这近了一步。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假如唐月在这里的话，莫凡冒着被灭口的危险也要将他抱起来狠狠地亲上几口啊。话说起来，自己要是把觉醒了暗影系、召唤系的这个消息告诉莫卓云那个老混蛋，他会不会把慕宁雪这个美人胚子打包送给了自己呢？貌似相当有可能啊。这样的四系女婿你他妈哪里去找啊？ 好了好了，觉醒了就赶紧走吧，我还忙着。 郭丽宇终究是见多了的人，摆了摆手开始逐客了。 谢谢你啊。 莫凡现在只想马上找个地方平复一下内心的情绪。 觉醒了特殊的戏，不努力还是渣，更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比正常人慢了不知道多少，没啥值得兴奋的。 郭丽宇说道。莫凡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郭丽宇为何说自己年龄大。听唐月说过，自己这个年纪能够跨入中阶魔法师的，在上海也算很牛叉很牛叉了。难道说郭丽宇这人眼界更高？ 好吧，魔都就是魔都，人杰地灵的，中阶法师在这里都不是个事儿。 莫凡也不多说，直接就走了。 刚走出门去，刚才那位穿着旗袍的姑娘又引着一个年纪不大却有几分显老的胖子进来。莫凡也没在意，一蹦一跳的离开了。郭丽宇一看见那个胖子，脸上马上有了笑容，一边打招呼一边吩咐旁边的小棉去泡茶。 啊，你就是唐月介绍来的中介魔法师，是叫莫凡吧？ 那胖子一脸茫然，指着那皱皱巴巴的鼻子道， 我叫杨大海。 刚才那个走的青年才是莫凡呀。 旗袍姑娘急急忙忙地说道。师傅郭丽宇和学徒小棉都张大了嘴巴，互相对视了一眼，脸上的表情都没法用一两个词语来形容了。过了好一会儿，学徒小棉才回过神来，弱弱地说道， 师傅，咱是不是弄错人了？ 郭丽宇也是一脸僵硬地点头道， 好像是啊。 那他其实觉醒的是第二系了。 学徒小棉说道， 果然自古审判出妖孽，这么年轻的中阶魔法师第二系还觉醒的是召唤，我郭丽宇是彻彻底底的服了。 郭丽宇感叹道，旗袍姑娘也不知道这师徒俩什么情况，只好回大堂了。而那个叫做杨大海的胖子也坐在那里，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你是那个要觉醒雷系的杨家什么什么是吧？ 郭丽宇看了一眼胖子，随口问道， 是我。 杨大海抖了抖身上的肥肉道， 啊，小棉，带他去觉醒室。 师父，你不是叫我去泡茶吗？ 泡什么泡啊，别浪费我上好茶叶。 郭丽宇甩下一句就去干活了，那胖子杨大海都直接懵掉了。 怎么这位觉醒师刚才还笑容可掬的样子，这会儿像是欠了他500万似的，老爸少给人家钱了。 返回到住处，莫凡发现心下正在小小的阳台那里恬静地坐着，闭着眼睛的他应该也在很勤奋地明修。来年他打算直接参加魔法高考了，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莫凡想要将内心的喜悦跟心下分享，可看他如此认真端庄的模样，又不好去打扰他。仔细一想，先不说了，到时候再给这个姑娘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会儿是午后，明媚的阳光像是一件鲜艳的白纱，轻缓地披在心下那娇柔的身子上，坐姿格外端庄贤美的心下微微仰着粉嫩的唇角，像是一个在做着美梦的女孩。看来她的修炼上应该有不小的收获，一向对待所有事情淡泊如水的她，可不会轻易有这样小雀跃的模样。莫凡也不出声，就站在旁边看着他，乌黑的蓬发修饰着娇小干净的脸庞，心下并不是完全的瓜子脸，脸颊在他轻抿着小嘴的时候，其实还会有几分嘟嘟的可人，一旦安静地关上美眸的窗子，弯弯的睫毛就会使得他更加楚楚动人。这样的女孩很多时候你是连一丝亵渎的心思都没有的，轮椅带给她的娇弱只会更加增添保护的欲望。博城灾难那一夜，莫凡便对他说过，假如他不能走，那就要送他一双翅膀。一模具存在着，他的昂贵却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的。以前对莫凡来说，要实现这个愿望恐怕真的遥不可及，但现在拥有无限潜能的自己只会变得更强，获得更多的财富。终有一天自己会亲手送给他一双美丽的翅膀，无法体验的那种奔跑的自由，便尽情地享受风在耳边云在脚下的滋味。莫凡一直都没有吵醒心下，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双系的觉醒带给莫凡的喜悦并非因此冷却下去，而是化为对将来无限期待与渴望，化为能够自己执掌一切的自信，化为了内心熊熊燃烧的动力。回到了自己房间，莫凡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整整四个系觉醒了他们，可并不意味着自己就变得强大，仅仅意味着只要自己更加更加的努力，就会有更多的提升空间。需要花在修炼上的时间更多，需要练习更多不同系星子的把握，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 幸好小泥鳅给了莫凡莫大的帮助。其实很多人连一系魔法都未必能够修炼到上乘，又哪里还有时间去明修别的？一共要修炼四个系的莫凡，要将他们都提升起来的话，时间绝对是不够的。而小泥鳅这儿的温泽让莫凡可以一天24小时的修炼也不会疲倦。莫凡索性就直接将自己闭在房间里，压榨着每天的时间。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17章，地圣泉的温泽已经被小泥鳅坠吸纳了，虽然不可能达到地圣泉最直接的功效，却是直接让莫凡的明修速度比正常人提升了2倍左右。凡品的星辰魔气是提升修炼速度 20% 左右，灵品的星辰魔气能够提升修炼速度 40% 左右。吸纳了地圣泉的小泥鳅再一次蜕变升级，究竟是什么品阶，莫凡已经不知道如何判定了。但只要莫凡进入明修，就可以感觉到小泥鳅坠带来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整整提升2倍。这2倍温泽可是硬性的提升，还不算入莫凡自己对修炼的理解。他本身明修的超级时长，而在莫凡没有明修的时候，小泥鳅坠的滋养效果也还存在着，这潜移默化中又让他的修为在上涨。每个人在明修过程中收获的东西是不同的，莫凡就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在修炼上并没有什么天分的魔法师，光光靠小泥鳅坠提供的温泽与滋养的叠加效果，就得将同龄人甩出去好几条街。莫凡现在已经完全合理分配起了时间，大概这样持续了3个月，莫凡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暗影系星辰已经成长到了当初花了1年才达到的水准。暗影系星辰的提升简直是坐火箭，莫凡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应该是到达中阶魔法师后，星辰对拥有星云的魔法师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所以提升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很多。 莫凡这样思考着，修炼的时间平均分配到每一系上，莫凡这里就没有比别人多出什么了。而小泥鳅坠给自己提供的温泽和滋养，这2个加起来大概可以让自己的修炼速度提高 2.5 倍左右。按理说自己修炼3个月的时间，就在这 2.5 倍的 buff 下，那也最多相当于以前修炼个半年多才是，结果却是整整1年的修为。这如果是在年度考核上拿个 S，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想来想去，莫凡觉得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本身的明修效率比以前提升了大概 1.5 倍左右了。因为每天要照顾自己那星云级的火系和星云级的雷系，在修炼星辰级的暗影系与召唤系的时候就显得得心应手很多。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老爹已经把2个熊孩子从婴儿拉扯到10来岁了，在对付接下去诞生的老三老四就是一个信手拈来，管理的井井有条，服服帖帖。暗影系星辰和召唤系星辰都已经到了可以释放的程度，莫凡这才开始与暗影系星子沟通。同样的，星鬼在莫凡手上其实已经把玩得非常熟练，尽管暗影系星子和召唤系星子需要从头开始建立信任，可施展出之前以哄为主以骗为辅的套路，再傲娇的星子最后都会乖乖听话的。修炼暗影系和召唤系可比当初雷系和火系顺畅很多，不会走一些弯路，也不至于在失败中失去信心。把控莫凡已经是先练习了，正常情况下刚将七颗星子连起来的人会迫不及待地要去施展新的技能，会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练习完整的释放上。考虑到时间紧迫，莫凡便强忍下这种冲动，仍旧把时间放在扎实的基本功上。到了大学，有的是时间和场地给自己练习， 在这荒郊野岭的安置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姑娘身材好的，足以让自己去使用对影去偷看。都说时光匆匆，一旦充实就会转瞬过去。事实上，在莫凡看来，自己已经修炼了快好几个世纪。这种修炼的枯燥只会将原本的时间拉长。武侠小说里说的苦修几年，一眨眼过去都是骗人的。亲自经历了这种闭关修炼的莫凡，整个人都要闷成狗了。无数次都想出去潇洒一番，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一次闭关，让莫凡充分体会到，无论是学海无涯，还是魔法无边，都是路漫漫长，修远兮啊。没有毅力，什么事儿都别想做成。不管怎么说，这一年莫凡是苦修过来了。 来来来，吃个鸡腿，明天就是你重考的大好机会，可要考上一个好的魔法学府啊。不过嘛，以你双喜天赋，估计名校都很希望录取你的吧。 莫嘉兴做了一桌子好菜，满脸笑容地对莫凡说道：我不打算把双系天赋暴露出去了。莫凡说道。深思熟虑之后，莫凡决定低调做人。东方世家那四个终结法师死得不明不白，让莫凡记忆犹新。这让莫凡意识到，并非实力底子好就一定立于不败之地，凡事留几手肯定不会有错的。更何况现在火系和雷系的修炼基本上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把星图给完整的描画出来，学校那边未必能够给自己帮助。 那你有什么考试？ 莫嘉兴满是不解地说道。召唤系。 你啥时候觉醒了召唤系啊？ 莫嘉兴一脸茫然地道，心下也是眨着大眼睛看着莫凡。莫凡要考明珠学府没错，但是他只用其中一系去考，那就是召唤系。莫凡没有记错的话，能够在高考的时候将星辰提升到第三个级别，那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当初穆卓云还特意给宇航那个混蛋设宴呢。现在莫凡虽然从没有使用过召唤系技能，但他已经查过明珠学府的信息了。假如自己告知考官自己第一系是召唤系，并且召唤系星辰确确实实达到了三个级别，那是可以破格录取的。说白了，就是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制度啊。召唤系在第一系觉醒之中的概率比雷系还低，何止是少数民族，而简直是要灭绝的种族了。雷系在1000多人中还会诞生一个，但全国考生数量数以万计，以明珠学府这全国名列前茅的资历学府的逼格，你雷系也就那样的，本身他们全国招生都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了。明珠学府在招生中有特别加分的系分别有三个，黑魔法中的诅咒系，次元魔法中的空间系和召唤系。本来莫凡是打算以更成熟一点的暗影系入考的，奈何明珠学府的标准线实在太高了，就算你会三级暗影系初阶技能遁影，那也未必收你啊。魔法高考同样是大浪淘沙，全国会踊跃出无数天赋秉异、背景雄厚、勤奋逆天的年轻魔法师。大学学府的考核上，修为、技能都只能够算是基本项目，大都是要学生们展现出能够真正值得考官们青睐的特殊本领来。要说特殊本领，莫凡特殊本领还真不少，为什么偏偏选择召唤系来考呢？第一，当然是为了能够在大学这样一个缤纷璀璨的舞台上更好的来装牛啊。第二呢，则是莫凡回答莫嘉兴和心下的那句话，既然召唤系在明珠学府有大加分，为什么我要那么大费周章的去考别的呢？对别人来说，魔法高考是生命中头等大事，对莫凡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流程了。莫凡没有走正规的考试形式，而是选择面试考，这在自己原来的世界里也是有的。面试地点就在明珠学府内，莫凡已经很直接地将自己召唤系的能力给展现出来。明珠学府的五位考官一一询问了一些稍微有深度的魔法知识后，便让莫凡进行星辰强度的测试。 SSS 算是达到我们录取的最低标准线了， 不过你至今没有使用过召唤技能，这让我们有些难以抉择。虽然说召唤系的技能是最不需要练习的，但它难的地方在于怎么操控召唤兽。 戴着厚重眼镜的魔法教授仔细打量着莫凡。召唤系是比较少，问题是这个学生他们收还是不收呢？基本功很扎实，但也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短时间内没有可能突破到中阶级别。可考虑到这一届报考他们明珠学府的召唤系学生真心有点少，别搞得连一个宿舍都凑不齐呀。 卢主任那边说他们看中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土系魔法师，底波的使用独具匠心，竟然制造出了类似于流沙的效果，将一只试炼兽给困住了。 记着领结的男考官说道， 那就是说他们两个只能够收一个了。 戴眼镜的老教授说道， 是的。 这样吧，莫凡同学，你既然已经能够把控七颗召唤系星子，那我们就看你的第一次召唤究竟能够召唤出什么生物来吧，由此来判定选你还是那名土系魔法师。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18章。莫凡想了想，觉得也很合理，正好自己一直都没有尝试过召唤系的初阶技能次元召唤。 我们给你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一个星期后你到试炼场，我们也会请召唤学系的老师来做一个评定。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召唤，建议你可以使用一些辅助道具，这样召唤出更强生物的可能性会高一些。我们并不介意你使用辅助道具。 那位戴着眼镜的面试教授很善意地提醒道。 好，谢谢几位老师。 刚走出了面试厅，莫凡脸上就多了一些怪异的表情。说实在的，召唤系的具体情况他是一点都没有了解过，这一年来他全部都浸淫在基本功的修炼上。要不是那位老教授提醒说第一次召唤最好借助一些辅助道具，没准就稀里糊涂的召唤了。莫凡有看过一些大致介绍，召唤系的初阶魔法次元召唤是所有技能之中波动性最大的，并且一定程度上还得看运气。运气好，召唤出一只非常强的生物出来，那初期的战斗力比雷系的还要恐怖啊。可运气不好呢，召唤个莫名其妙的逗比生物，都不如养条狗来的有震慑力呀。正好这次自己的召唤将作为入学的考核，莫凡心里还是非常期待的。至于辅助道具，这个肯定得去找了。东方明珠魔法塔内充斥着全国各地不同系的魔法师，想必那里会有卖这种东西的。唐月老师， 干嘛？ 你对召唤系有了解吗？ 还算了解。 啊，那太好了，我要用召唤系考入明珠学府。很不巧的是，我发现市面上关于次元魔法的书少之又少，就只好请教我亲爱的唐老师了。 莫凡笑着说道。不知道为啥，唐月从莫凡的说话的语气当中就听出了一丝不怀好意，但是这并非是重点。唐月对于莫凡觉醒了召唤系更加诧异。 你在哪儿？ 唐月直接询问道。我在……算了，还是我去找你吧。 莫凡很直接地说道。 行，你来西湖。 住的地方离动车站蛮近的，莫凡踏上动车便再一次直接杀向了杭州。然而在坐地铁前往西湖的时候， 莫凡不禁在想，假如自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召唤，召唤出了能够驾驭的生物，那自己是不是相当于有一辆免费且霸气的专车了呢？什么宝马、奥迪、路虎是男人一生所爱，开着一辆车在公路上奔驰，再怎么也没有驾驭着一头充满力感、霸气威武的召唤兽来得那么狂放不羁啊。莫凡抵达了唐月所住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推开窗就能够看见西湖近乎全貌的高档的公寓。望着这样的楼房，环顾四周的繁花似锦，再对比一下自己那鸟不生蛋的郊区，哎呀，穷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了，等上了大学还是得找份活干呐。闺房里，唐月将脸颊凑在镜子那儿，思量着究竟是抹这个颜色鲜艳一些的口红呢，还是看上去比较水嫩的那个。平常换一些淡妆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只不过他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当初在出租车后面那简直快要不能呼吸的激吻，不自觉地抿起了嘴，脸颊上一片的羞赧。自己在干嘛呀？啊，不是说好不见这家伙了吗？虽然想起来那事儿其实都过去了一年了，可要见这货的时候还觉得脸颊火辣辣的。算了，别人见前男友都坦坦荡荡，自己一个成年人何必在乎这种小事啊。正好自己闷在家里面修炼也有好长时间了，有人陪自己在西湖边散散步还是蛮不错的。楼下耐心等待的莫凡终于看到了身材玲珑诱人的唐月老师迎面走来，那不需要掩饰的娇艳与明媚总是令人心神不由地荡漾了起来。一年不见，人还是那么美呀。哎呦，那些高中的舍友们要是知道自己现在和唐月老师走得这么近，一定会嫉妒地死掉的。 散散步吧，召唤系的事还蛮复杂的，跟你慢慢说。 唐月浅浅一笑道。莫凡发现唐月心情似乎蛮好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成熟知性的女人就是有味道，落落大方、太白莲花的女人也真就没意思了。 好啊，正好我也没有游逛过杭州。 莫凡说道，穷人家的孩子18岁之前真就是哪里都没去过呀。顺着西湖边走，这里散步的人很多。男女老少到了暑假的关系，带着孩子们出来旅游的更是数不胜数。垂柳边，湖倒影，景色美如画，步子似莲，身段柔柳。这一段断桥残雪上的美人，其实要比这风景更加出众。他们心境怡然地看景色，殊不知自己才是最好的景色。唐月老师身材上是格外出众的，回头率相当高，这让莫凡不由得洋洋得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单身狗的羡慕嫉妒恨总能够更加衬托出自己。两人也没有马上进入正题，谈了一些最近的状况，聊了一下别的事情之后，才正式说起了召唤系。 召唤系应该是所有魔法类系之中浮动最大的一个系了，用得好，等同领域里便是无敌的存在，用得不好，跟个出门遛狗玩的普通人没啥区别。 唐月老师说道。莫凡点了点头，这话貌似之前那位面试老教授也说过。想想也是，就按战斗力来算吧，一名初阶魔法师和一名奴仆级魔法师比起来，自然是奴仆级妖魔的战斗力要强更多。初阶魔法师往往要组成一个团队才能够将妖魔给击杀，而召唤系的魔法师若是能够召唤出一只战斗力等同于妖魔的生物来，就意味着他们一开始战斗力就达到了一个初阶魔法师团队的层次，这确实比雷系还要变态了。 次元召唤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技能，在你使用了次元召唤之后，你的意识将会进入到一个不属于我们世界的位面之中，那个位面称之为召唤兽位面，在那里你的意识会飞快地在整个召唤位面游荡，并且搜寻着最近的生物。 唐月老师继续讲解道。进入另一个位面？莫凡心中有些诧异， 这个世界上位面不是单一的，甚至听闻过一些老空间系的法师们有提到过，很多神秘的位面与我们这个位面是完全平行的，唯有某些特殊的节点才会有些许重合。跟你说这些没什么用，总之召唤位面算是我们人类比较熟知一些的小位面，更准确地说，召唤位面本身就是依附在我们的世界的。 唐月没有给莫凡继续延展这个话题，不过莫凡脑子里却有些混乱，毕竟这货其实就算是从别的位面过来的。 你的意识在召唤位面之中游荡，遇到的召唤生物也将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召唤系是波动性最大系的原因。一开始召唤的话，会召唤出什么东西来谁都说不好。 原来如此，次元召唤就相当于进入到一个动物园里，闭着眼睛一抓，抓到的是老鼠是狮子都有可能。莫凡说道。唐月老师温婉一笑，微微颔首道， 差不多。 那还真有意思啊，莫凡不禁期待了起来。这召唤系的技能变数比其他魔法系大太多了，这倒是符合莫凡的胃口啊，这样的魔法系钻研起来才更加有趣啊。 以你终结魔法师的意念去召唤，多半是能够将实力较高的召唤生物给呼唤过来的。 唐月老师说道。这还看自己本身的意念强弱？ 嗯，召唤系的初阶魔法次元召唤要用得好，有可能比高阶魔法还变态。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19章。召唤系的内容花几天几夜都讲不完，莫凡很奇怪地发现唐月老师渐渐地将自己往幽暗的林子里引，看着周围逐渐变得稀少的人群，看着昏暗之中唐月那凹凸有致的火辣身材，莫非出租车其实并不能满足他的欲念，这昏暗的林子更别有一番滋味。 好了，这里没人，就这儿吧。 唐月看了看，环顾了一下四周，莫凡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还真来啊，我都没有准备好呢，不过就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 看什么看，我让你在这里使用次元召唤。 唐月没好气地瞪着莫凡。莫凡尴尬一笑，原来是怕自己召唤出来的东西吓到人。召唤兽说直白点，就是能够被人类控制的妖魔，正常人看到妖魔基本上吓尿了。唐月并没有让莫凡直接完成第一次次元召唤的意思，到人少的地方只是防止莫凡没有控制好。给予莫凡的时间是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时间莫凡都在请教唐月，正好唐月这段时间比较悠闲，就让莫凡陪他逛逛杭州。他告诉莫凡，搬到杭州住之后，他几乎都没有在这座城市游玩过。唐月一边给莫凡补充一些必备的魔法知识和战斗知识，一边顺便带着一个跟班逛街游景吃美食。这个时候莫凡就不由得庆幸自己是住在一个离杭州很近的上海郊区了，不然未必有这么一个能够和唐月走得这么亲密的机会。这一个星期唐月不仅是告诉莫凡有关召唤系的讯息，更是将他自己修的火系暗影系也一起传授给了莫凡。经过这次洗礼，莫凡才知道什么叫做亲传弟子了。以前在实践课上，唐月尽管也算是没什么保留的在讲课，但那里毕竟是学校，很多东西还不适合告诉象牙塔里的魔法学生们。 我要走了，唐月老师，我会想你的。 莫凡挥舞着小手，一脸舍不得地看着唐月。 在大学学府，你自己要小心点。 唐月叮嘱了一句。 小心？什么意思？莫凡有些不明白地问道。 大学学府和魔法高中截然不同，大学学府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为了一点资源而动用家族背后势力来谋取的大有人在。学府本身也就是一个各国各大势力之间角逐的缩影，校方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唐月认真地对莫凡说道。在唐月看来，莫凡其实是一个蛮懂得生存之道的聪明人，但唐月又看得出他本身很有血性，他担心莫凡这股子血性会在学府的明争暗斗当中栽跟头。说白了，莫凡是出自普通家庭，不像那些年轻的魔法师们拥有家族做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和实力后盾。魔法师的成长道路是烧钱烧资源的，而莫凡这样一个一切都靠自己的法师，要想在学府中立足，其实难度相当大。别看莫凡现在已经达到了中阶魔法师，这中阶魔法师在大学学府也算不上什么顶尖的存在。明珠学府这种全国名校，真就是变态一箩筐一箩筐的。莫凡知道唐月老师是为了自己着想，认真地点了点头道，唐月老师放心吧，我会控制好自己的。唐月看着莫凡这副老老实实受教的样子，不由得一笑道， 也不是让你被人欺负了就忍气吞声了，哪个家伙要是做了太过分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老师会给你做主的。 莫凡心中涌起了一阵暖意，表面上点着头，莫凡内心却不那么想。上个大学被人蹂躏了，还要找心爱的老师出马，那自己真就是小屁孩了。自己是要做一个能够负责的男人，怎么可以躲在别人的羽翼下成长呢？况且莫凡也清楚，自己和唐月其实真的非亲非故，他能在自己魔法成长道路上像这个星期这样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莫凡已经很感激了，剩下的还要靠自己。明珠学府一名身材略显几分臃肿的青年从一辆黑色奔驰轿车中走了下来，浮肿青年环顾了一眼周围，眼中流露出了几分不屑道， 真是麻烦，竟然还要过一个星期才做决定。 小宋啊，这里毕竟是上海明珠学府，能者不在少数，和你竞争的那位正是一名召唤系的学生，这样的人才可相当少的。 穿着西装的司机走了下来，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道， 阿里，你觉得召唤系能有什么了不起吗？ 罗宋撇了撇嘴， 和你比起来确实没什么。 那名叫做老李的管家眼睛里满是纵容的道， 那不走吧，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什么本事敢跟本少爷斗。 罗宋迈开了步子，径直地朝着指定的试炼场走去，老李管家快步跟了上去。 小宋啊，要是他们不收你，咱们就去帝都吧，毕竟那里才是我们的根基。 不去不去，我就让那些嘲笑我的家伙们看看，不靠我爸，我一样可以比他们强。 罗宋脸上的傲气是没有丝毫的掩饰。 没那个必要，本身你就是最优秀的，所以他们才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老李你别说了，总之我就打算在这上海明珠学府了，更何况来踩踩这里的自以为是的家伙，那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自以为召唤系很了不起的和我竞争的傻逼。 好吧，只要不惹出大事来。 李管家没有再说什么了。找到了那个作为考核的试炼馆，罗宋走进去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五位考官坐在那里了。五位考官之外，在那铺满白色纱丽的试炼场的中央，正有一位穿着黑色土不拉几衬衫的青年。很多时候从穿着打扮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状况，毕竟品味这东西那是需要靠很大数目的消费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所以罗宋瞬间就能够给那正打算考核的家伙一个评价，屌丝。 罗宋，你来啦，坐旁边吧。 秃顶脑袋的考官微微一笑，从位置上站了起来。秃顶考官走到罗宋的面前，低声道， 你这小子 没事跑明珠学府来，还非要和一个召唤系的学生争。 李叔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知道我的底细的。 罗宋悠哉悠哉的样子，一副对这次考核完全势在必得。李考官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看了一眼已经准备好了的莫凡。戴着厚重眼镜的老教授同样也在打量着莫凡。当他发现莫凡什么都没有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 你没有准备任何辅助道具吗？ 老教授特意推迟了一个星期，其实就是想让这名学生去和家里人商量商量，花些钱买辅助道具，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增加录取率。召唤系的学生，老教授其实是愿意收的，但凡事都要名正言顺。太贵了，买不起啊。莫凡很直接地说道。辅助道具莫凡有去了解过，价格动则几十万，高则上百万。莫凡浑身上下的家当就只有一个连骨盾稍微值钱一些，可这东西怎么都是用来保命的。 好吧，那开始吧。 老教授也没有再说什么了。另一边，那位叫做罗宋的大少爷确实不禁笑了，对他旁边的李管家说道， 老李，真也是有趣，没钱还学召唤系，学个别的什么系都要比召唤系强啊。 罗宋怎么也是大地方出身的，见多识广，召唤系应该是所有系中最烧钱的，召唤生物实力相差往往很大，弱则不如狗，强者敌妖魔，那么强是从何而来？一方面是自身的修炼，另一方面就是烧资源。 他已经开始了。 李管家咳了一声，罗宋便没有再说话。其实他还是很纳闷的，一个家庭是要穷到什么程度才会连入学考试买个辅助道具都买不起？那玩意儿贵吗？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20章，莫凡已经闭上了眼睛，开始慢慢地将召唤系星子给连起来。召唤系星辰是呈现透明的，偶尔会有月色的光芒在流转。当莫凡将内部的星子有序地排列之后，那月色的光华便会更加的明显。七颗星子连成的星轨也似一道浅浅的月牙，星轨出现伴随在莫凡周身，它们又像是一条月色泛着光芒的割线，在正常的空间上缓缓地撕开一条通往另一个位面的裂痕。莫凡的眼睛已经打开，瞳孔深邃浩瀚，身躯站在这试炼场上，灵魂却好像已经云游四方，抵达另一个神秘的位面国度。黑色的轨道，月色的次元之门，莫凡像是从一个黑漆漆狭窄的山洞瞬间撞入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桃花源中，一块崭新的大陆就那样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像海市蜃楼一般就在自己眼前，又其实相隔甚远，像是在梦境里面，自己是一个上帝静静地俯视着梦境中的画面。 别忘了用你的意念去说服那只被你选中的生物。 那位老教授的声音飘了过来，提醒了有些迷惘的莫凡。莫凡很清楚自己的意识留在这片召唤位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没有迅速锁定一只自己要召唤的生物，这次召唤就等于失败了。意念移动，驰骋万米，莫凡可以感觉到自己在那片梦境一般的陆地上飞速地掠过，那些在大地上奔跑已经很快很快的生物瞬间就被自己甩到了后方，甩到了地平线看不见的地方。嗷的一声，突然从前面掠过了一道孤耸的山峰上，一只高傲的幽蓝色身影在仰着头对着晦暗的天空吼叫。莫凡看了一眼这只幽狼兽，脸上一喜，就你了。意念化作了一个无形的绳索从天空中落下， 就那样套在了这只毫无防备的幽狼兽身上。意念一加固，一拉扯，意念绳索快速地扯断了，但莫凡的精神印记却开始往幽狼兽的额头爬去，要在那里留下召唤法师与召唤兽之间特有的沟通桥梁。这只幽狼兽一开始是拒绝的，大清早出来伸个懒腰，竟然遇到了莫名其妙的精神袭击。 要友善，要记住，你和召唤生物并非是主仆关系，你是借助次元的力量，请求他们从另一个位面到你的位面来协助你战斗，所以需要的是达成共识，并非是强制捆绑。 那位老教授显然是一个很良心的老师，哪怕莫凡还没有入学，他也在莫凡召唤的过程中给予他一些提示帮助。莫凡领略了老教授的意思，没有再过于强制地去坚持第二个精神印记。每一次给召唤生物附上精神印记，都将消耗魔法师的魔能。莫凡现在虽然是三级的召唤系星辰，可经不起多少次烙印失败的。按照唐月老师说的，精神烙印一旦成功出现在那只游离的召唤兽身上，就算是召唤成功了。第一次的精神印记很显然失败了，莫凡将意念化作绳索，绳索就是绑架。这第二次，莫凡将精神印记化为了一片柔和的光芒，绵绵地洒落在这只还有几分倔强的幽狼兽身上。果然，这家伙吃软不吃硬，很快精神的烙印出现在了这只幽狼兽的额头。这个烙印其实也是打通两个位面的桥梁。当莫凡开始完成最后环节的呼唤之时，莫凡的意识迅速地离开了那片半虚半实的大陆，一下子回到了训练场地上。莫凡睁开眼睛，发现那位刚端起茶杯的秃顶考官还在喝茶。要知道，自己闭上眼睛的那会儿，这位秃顶考官就已经将杯子举起来了。意识的游离看似经历了一场遨游，可现实时间并没有过去太久。那一道月色的星轨并没有像别的元素系一样早早的消失，那就是一道撕开了两个位面的空间裂痕，烙印着莫凡精神印记的幽狼兽警惕而又新奇地从里面探出了深蓝色的几分凶猛的狼脑袋。当他看到莫凡的时候，好像放心了，他径直从那月白色星轨裂缝之中走出，走到了莫凡的身旁，那双幽蓝色的瞳孔扫视着周围。 幽狼兽，第一次召唤怎么可能召唤出幽狼兽来？ 那位秃顶的李考官有些惊讶地说道。大家的目光注视着莫凡，也注视着莫凡召唤的生物，那分明就是一只体格健壮的幽狼兽啊。 看来莫凡同学，你的意念比我们想象中强大。 老教授推了推眼镜，脸上有了笑容。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召唤吧？第一次召唤是很难直接召唤出幽狼兽的。 旁边一位女考官带着几分怀疑的态度道。 他确实是第一次召唤，这点我很肯定。肖院长，这名学生我们召唤系要了。 系主任蒋云明说道。罗宋和他的管家就站在旁边，看着莫凡旁边那只活生生的幽狼兽，脸上的表情更是惊讶不已。 骗人的吧，没听说过谁第一次召唤能够直接召唤幽狼兽啊。幽狼兽这种生物战斗力直接媲美一只奴仆级妖魔，这在初阶魔法师领域里面就是战斗力直接甩所有系 N 条街了。没有借助任何辅助道具，还是尼玛第一次召唤，这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那头幽狼兽又是蠢到什么程度，这么轻易就被降服了？ 小松啊，那位召唤系的系主任蒋云明好像确定要他了。 李管家一脸尴尬地说道。 要他？凭什么？ 罗宋一下子就不爽了。另一边，五位考官已经在商议了。作为召唤系的主任，蒋云明是明确要录取莫凡，他们召唤系再不收人，这个系就要绝灭了。那位肖院长 也就是戴着眼镜的老教授，他似乎一开始就对莫凡挺满意的，他同样是赞同的意见。另外三位就明显在犹豫，考虑着莫凡这个表现是否有资格进入他们明珠学府。 赵贺幽狼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明珠学府不是一向讲究实战吗？这样的幽狼兽我一个人就可以灭一群。 罗宋不等考官们做决定，就已经直接从看台上跳了下来。这家伙的地波技能已经运用得非常娴熟了，脚轻轻一踏便迅速挪动到了莫凡面前。面对一只凶猛的幽狼兽，罗宋好像没有一点惧怕，反而藐视地看着莫凡道： 让你的这只幽狼兽和我玩玩，看看它是不是一个绣花枕头。 可以啊，我正愁怎么跟他交代。 莫凡咧开了笑容，召唤而来的幽狼兽主要是为了战斗而来，莫凡第一次叫别人过来就仅仅是一个考核展示，这未免不太好跟天生野性的幽狼兽兄弟交代。莫凡看了一眼幽狼兽，幽狼兽也转过那硕大狰狞的脑袋，长长的狼吻和整张威猛的脸庞就那样凑在莫凡面前。莫凡都可以感觉到这大家伙的鼻息往自己脸上扑打过来，换作是以前，莫凡肯定要吓个半死，但这只自己召唤来的幽狼兽却给莫凡完全不同的感觉，好像早就是老朋友了。莫凡用手摸了摸着大家伙的脑袋，开口道： 他要挑衅你，你就应战吧。 幽狼兽一下子转动着脑袋，目光冷森森地注视着浮肿罗宋，眼睛里渐渐地暴露出了战意和敌意。 就你这种破狼，在我们家跟看门狗没什么区别。 罗宋嘲笑道。莫凡的新伙伴幽狼兽好像听得懂对方的奚落，双瞳一下子收缩了起来，嗷的一声，满是獠牙的大嘴张开了，可以看到幽狼兽喉咙深处涌起了一股浑浊的能量，随着幽狼兽狠狠的一吐，霎时强猛的吐息化为了一道凶猛的沙暴，卷起了满地的沙粒。飞沙走石，莫凡脸上多了一丝欣喜，想当初在历练的时候，白羊的幽狼兽使用的飞沙走石就让他们一群法师们苦不堪言。更让莫凡惊奇的是，自己的这只幽狼兽气息似乎比白羊的更强几分，那吐出的飞沙走石简直就是沙暴，宛如一条土龙般朝着罗宋飞窜了过去。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